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小巷管家从试点的龙潭街道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城区，东城的每一条街巷都被包产到户。截至目前，东城共招募小巷管家1999人，整个东城区的178条主要大街、1005条背街小巷，实现了小巷管家全覆盖。再过一个月，中秋和国庆节将叠加而来，也是下半年最重要的出游机会。旅游机构预测，黄金周出游人次将超过6亿，出境游超过600万。伴随时代发展，进入适婚年龄的90后结婚消费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据中国婚博会统计数据显示，面对婚姻大事，90后不再单纯以价格作为决策依据，而是关注婚礼是否够个性、有创意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你看

的主人公叫做麦迪，是一个美国人，还是一个妥妥的学霸，各科目年年都达到了 A 的水平，而且还是学校网球游泳队的主力成员。重要的是他有一颗热爱艺术的心，简而言之，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人家小孩的那种形象。2007年，他才10岁，正上小学。他每一天呢都能做到开开心心的去上学，但是有一件事儿让他很窝心，那就是学校里的储物柜实在是太难看了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小朋友同样如是。于是这个小学霸就想自己去动手装扮他的储物柜，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看得上眼的饰品，不是太丑就是太烂大街。有一天他去了自己的叔叔家，那这一位叔叔呢是一个环保主义者，爱搞回收。麦迪就在他家发现了一堆瓶盖，于是乎他的灵感就来了。麦迪拿起了瓶盖在背上作画，正面呢连了一块铁磁，最后堂而皇之的把它贴在了储物柜上。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设计，让他的同学们看后表示太酷了。刚开始这种小设计呢只是同班的好友向麦迪讨要，结果到最后要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，就把妹妹和妈妈都拉下水一起帮忙。忙归忙，但是同学朋友的热情也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在妈妈的帮助下，麦迪找到了当地的玩具店，表示想在店里卖瓶盖，于是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说服了店主。2个小时之后带来的50个瓶盖几乎一售而空。看到这里，妈妈都惊呆了，毫不犹豫地给了麦迪3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，而麦迪也正式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创业。自此之后，麦迪一发不可收拾，找了无数家的小卖部、大超市进行谈合作，再加上良好的口碑，也有人主动的去找上门来。后来全美有超过6000家店都在卖他的瓶盖。13岁的时候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，15岁时已经赚到了600万美元，最多的时候一年甚至赚了160万美元。为了扩大自己的产业，他还雇了几10个人专门在瓶盖上进行写写画画。而他对创业的要求同样很仔细，从头到尾都要求必须是纯手工制作。虽然生意做大之后麦迪很少亲手画画了，但是一直以来呢设计还是由他一手抓。他说孩子更清楚孩子喜欢什么。渐渐的麦迪长大了，他也把自己的创业重心移向了青少年。那一段时间他更是把瓶盖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玩出了花样来。他最惊艳的作品呢就是把瓶盖当作吊坠挂在脖子上，而且还可以轻易的更换，每天都是新的花样。创业成功之后，麦迪的事迹被不少的报纸和网站进行了报道，他每天呢也都能收到一堆的邮件问他的创业是如何成功的。学霸的他呢也表示分身乏术，索性就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你也能创业》。这本书收获了不少的小粉丝，后来他还把赚的钱拿出来一部分帮助年轻人去创业。他说，我希望我对别人是有所帮助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人支持。直到现在还会有人问他曾经的创业经历，甚至去寻求意见，但是 Maddie 的回答很天真，这个想法也许是从他10岁起就一直没有改变过。他说，创业就要听从你自己的心声，如果你也能有一个让你爱死了的创意，很有可能别人也会喜欢。99老板说，听他们的创业故事。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眼睛里，它比我还

成了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，爱直到再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也凄怆，画下我多么伤伤，我真不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。短暂的来回奔跑，不曾解开的背包，我参与的人心太潦草，快乐藏在门外绕，太多陌生的夜晚让我困扰，若你能了解我悲伤的怀里靠，爱在万里城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，哦，爱在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画下我多么伤伤，我真我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，旅行者。 总有一些声音听到就能治愈心灵，也总有一些美景大片看了就会心驰神往，总有一些地方听到它的名字就忍不住出发的脚步。下面这些单听名字就心生向往的地方，仅如其名，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施密瓦底是傈僳语，意为美丽的黄草坝，是一个尚未被大肆开发的世外桃源。整个坝子的地势和缓起伏，线条优美，坝中长满茂密的野草，蜿蜒流淌的小河清澈见底，千姿百态的古树矗立着，被誉为德宏香格里拉。这里有着天然草场2000余亩，海拔约1000余米，独具特色的高原草甸沼泽风光。来到这里，站在山头下眺望那只坝子，只见云雾缭绕，有如神仙一般腾云驾雾，让人顿生闲云野鹤的念头。静谧的村落像一幅展开的画卷，记录着傈僳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儿童的嬉戏打闹，处处洋溢着安宁和幸福。城内青山城外田，山水绕城六桥连，八经九门石鼓寺，万树梅林杏花腰，或许这便是对长汀之美的最好概括。它太过于朴素，虽与凤凰古城齐名，但因为没有怎么开发，所以比不上凤凰的繁华，但它有着凤凰古城早已失去的淳朴。长汀古城汀州是福建西部与闽赣交界的一个古城汀江，客家河母亲河从这里穿流而过，一条江伴着一座城，如诗如画。在长汀有品不尽的悠然古韵，而你只需做一次岁月的拾荒者。店头街都是汀州的热闹所在，既有传承许多的老店，也有顺应时代发展的酒肆和咖啡馆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古香古色的建筑，韵味十足。华西美得不像人间，整个区光是森林覆盖率就占41.35%，同时拥有国家4A 5A 级景区。美丽的华西，除了有名的华西公园，还有一个好去处， 那里的河水静静流淌，两岸青山如黛，这就是花溪的黄金大道。深秋时节，金黄色的树叶洒满路面，宛若黄金铺就，黄金大道也因此而得名。树叶由翠绿变成黄绿，又由黄绿变成金黄，随着秋风落到了河岸，星星点点。茂密的法国梧桐树洒满阳光，一片黄金色，溪水掩映在其中，实在美不胜收。初秋时光，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，那不如跟着九六九旅行者一起来到这些美丽的小城，一起体验时光的美好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Yeah.